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贺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老车。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全球汽车品牌进军中国之路啊，之日系品牌。 我想问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以后送孩子上学，你家里边有八辆车，有法拉利，有这个日产轩逸，还有什么三菱帕杰罗，还有什么路虎，还有什么捷豹，还有什么夏利，还有什么电动车，还有什么自行车，你们选哪辆？ 自行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孩子嘛，从小就不用培养他这么多的这个在金钱方面的意识，我觉得挺好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你们车库里边就只有一辆法拉利的时候，你们开哪辆车送孩子呢？ 我可以选择走着去公共交通。 十一路是吗？ 可以。我其实不是说不可以选择车送啊，我可以选择车送，但是我没有必要告诉孩子这是法拉利不法拉利，我觉得这没必要，他只知道这个东西四个轮子的叫车就可以了。 那对，你的孩子肯定是觉得，哎，我坐着爸爸的车就上学去了。 妈妈好吗，朋友？ 对，坐着妈妈的车就上学去了。 体貌特征这么不明显吗？气死我了。 老车你呢？ 你都说了车库里只有一辆车，那就开着去呗。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学生家长们就说了， 就要把我踢出群是吧？ 其他的那个家长们，你就说你可以开着这么好的车，你这有是不是有 学校？我尽可能选择他们的车都比我的车还好的学校。 哎呦，你这个有点狠。 所以说我们啊， 怎么着开动车上学、 你们呀、你们都是情商很高的朋友。 对， 所以这个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叫我啊，我跟你讲，我给法拉利那个马换个宝骏。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哥们儿哪儿改的真像是吧，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我们家哥哥姐姐们也都有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孩子，就现在都不是说上学，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攀比的一些情况，孩子也会有这个意识，从家长的聊天的状态、小朋友聊天的状态之中，他会有这个意识啊，谁家的车好，谁家车不好。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在校门口就是没必要停车，你都停得远一点，我管你多富呢， 你 既净化了校门口的环境， 对， 也让孩子们没有这么多的心理负担。 赫尔说的没错啊， 对吧？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导师， 是的， 就是父母的言行确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子女，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开车送孩子去读书， 是 啊，你们呢？隔壁的这些家长们，你也别攀比，我们就是开车送孩子去了，你也是开车送，我们没有 假定这个 对 从家到学校为5公里的话。无论你开200万的车跟你开20000块钱的车都是遮风挡雨， 对， 质意义是一样的。 我能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20000块钱的那台车在整个的行驶质感上和在这个路程的体验和表现上绝对要比200万那台车好得多得多。 是，但是你说的是质感上，这是舒适度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你所有的车你归根究底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 你没听明白洪城的意思，洪城说20000那比200万的要强啊。 你一个200万的好车那么好坐呢？ 哎， 硌屁股、费油、还吵。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你没有必要去把它就炫耀的怎么怎么样的，对吧？ 我们借之前圆圆写的一篇文章，也简单的讨论了一下这个核心本质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只是开着一个交通工具去送孩子，并非是开着几百万的跑车。 对， 还有一件事儿，你让人家一年挣400万的人，你让他去买一台20000块钱车送孩子吗？这个。也挺奇怪的， 对，而且我是觉得哈，就是因为站在成人的立场上，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会知道这件事儿的我的初衷或者是这个观点在哪儿。但孩子们他们还毕竟还小， 就是 他们的这个对世界的认知啊，是从你们的学来的， 对， 所以不要给他这些既定的东西。 你看，如果我们家旁边有人送开这个法拉利好几百万跑车来说，我说那个爸爸应该很厉害，他可以开一台不错的车，而且那台车确实很好。然后以后呢，我们努力，我们也获得，也这样，以爸爸也努力，我们获得更好的这样的车型。哎，你这么说，人孩子说的，挺好。我们要有一个明确正确的价值观， 对， 而不是说 怎么引导吧， 而不是说你看他开那车，成天在那炫富。 人家有什么问题吗？对吧？我这问题问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一年挣个七八百万，您开多少钱车？对吧？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我们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嗯， 而今天啊， 我们回到正题哈。 对，我们聊聊汽车历史。 嗯 啊，很多汽车品牌对于中国市场都很关注。 对， 那么我们最近几天呢，可能用两天的时间来跟大家说说一些全球汽车品牌的一个这个进军中国市场的一个历程。 嗯、 对，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日本品系下的一些这个车型哈、啊，它就在 是吧？ 对，上世纪的60年代。丰田就已经在我国就是出口汽车了，因为在日系品牌当中的车型，其实丰田的车是比较早的进入国内。 那个没见过这个丰田的车，但是丰田的广告你们大家都一定能听到过。 啥？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呀， 不是有路就有大霸道吗？ 那不也是丰田的吗？啊，就是这句广告词确实很知名。 所以现在的一些这个比较年龄长的这些长辈的心里啊，可能丰田车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车型 啊。对，我心里就是丰田，确实对丰田就好感是在整个日系里是最重的。 对，就是它根深蒂固的印象，开丰田的这车就不错。 是是是 啊， 早些年确实。丰田的品系这个品控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来聊聊品牌的历史吧。 哎， 最早的时候丰田是几几年来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呢？ 就是1964年开始向中国出口了汽车，那么车型呢就是第二代的皇冠。这是国人接触到丰田的最早的轿车。 就当时能在市场上买得到了。 哎、 啊 哎、 真的挺早的，因为1972年中日才正式建交，然后车就先来到了中国。 然后呢，你来到了中国肯定有工厂嘛，然后那么整个一个熟悉的工厂我们就开始能够看到了，比如说我们的一汽丰田，比如说我们的四川这个丰田，哎，像生产的车型有那个，还有一个哦，对对，还有一个在沈阳，在那个造车签的那个啊，对，金杯组装的那个金杯海狮，那海狮就是丰田的呀。 哦， 哎，所以说慢慢的这个工厂也多了，然后车型也多了。 嗯， 这要说到国产的话，肯定还是得从80-90年代开始了。 是的， 但说句实在话，最早的时候可能延伸到还要是1960几年，但那个时候都是以官方进口的。 那肯定是进口，那是肯定的。 对，其实你在丰田旗下，你们最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车？ 陆巡。 啊， 这个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车。 哦，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接触过那是第一代的 LC 200，一百应该是一百，那一代的陆巡 十点零升排量， 这是我在我印象当中那台车应该是跑了将近40万公里没有大修过，出过事故，翻到了一个不算陡的小坡的下面，这个人为造成的，被追过尾。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这个就是经历了这些东西坎坷之后，他这个车依然保持很好的一个工作状态。 嗯， 那这个就是后来了，这是后话了，就慢慢知道了。说当时真的那个车让人大家都觉得，同时还有一辆那是吉普的212，那就是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什么 修不好 呀，真是哪儿那天天有一地方就坏，有一地方就坏。哎，所以就是鲜明的对比，让这个整个的丰田的车的品控呢，给人留下确实很深的印象。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全球汽车品牌的进军中国的一个历史。今天呢，主要说的是日系品牌片啊，先说了丰田，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其他品牌。 人生中苦涩，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轻轻地昨天再去 解惑也。欲知车市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市评车市。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日系品牌，就中国的车型哈。我看到了英菲尼迪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个车型，非常的好看。 对， 所以为什么它现在变成了这样面目全非的呢？ 说的是第三代的公爵。 对，第三代的公爵，好漂亮啊这个车。 那它当时它算是日产旗下的。 是是是 啊，英菲尼迪呢就又是另外的一套品牌了。 嗯， 就你得还得说日产。 嗯啊，没问题。 对，咱再说说日产的整个一个进入到咱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历史节点吧。 嗯， 首先还是1972年建交之后呢，然后当时引进了一款第三代的公爵，也就是可能 首款引进的车型。 对，那个时候你在车上面，包括看到这两个反光镜什么的，这个都是那个时候历史留下的一些东西，而且多半呢，这也是出口美版车型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设计。嗯啊，然后我们实际上向后继续延伸，那么1978年十月的时候呢，邓小平先生到日本去参观了他们的自动化工厂，然后开创了这个当时说咱们中国的领导人到日本去采访，就是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先河。然后到了1985年的时候呢，日产汽车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到1986年的12月的时候，日产向一汽转让了一些技术。 嗯， 然后1988年的时候呢，日产又向一汽转让了一些车身技术，然后后续呢，日产又跟南汽签署了一些技术转让。其实日产最早不是在东风系旗下的，它是和一汽啊、南汽有过一些合作。 嗯， 然后随后呢，日产第一家在中国的整车合资的企业是在郑州，是在1993年三月时候成立的。然后当时还涉及到了三国五方这样的一个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合资背景。 嗯嗯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主要还是来产这个皮卡嘛。 嗯， 对。然后如果说到乘用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90年代，那个时候呢，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东风汽车、还有京安云豹、还有广州的武田汽车获得了日产汽车的这个技术许可。然后到2000年的二月份的时候，他们成立了这个风神汽车有限公司，然后当时开始生产这个日产蓝鸟。 嗯， 原型车呢，大家可以说原型为这个风神的系列轿车。然后后来呢，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日产还挺波折的，然后和台湾裕隆还有一些合作。 是的。 然后我就跳过吧，啊，跳过。 嗯， 然后最后是2003年六月的时候，日产和东风合资公司成立了，就是到2005年四月的时候更名为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嗯， 延续至今。 是，然后呢，他们旗下的首款车型呢就是日产的阳光。 嗯， 然后到了2008年九月份，东风日产的第100万辆整车就已经下线了，时间过得不算太长，就已经达到了100万辆。 嗯， 可见它的一个能力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在2012年的北京车展上呢，基于老骐达的平台打造的这个启辰，就是东风日产的国产品牌，叫启辰嘛，这个D50正式上市。然后2017年的二月，启辰呢正式的一个独立运营了。不再是这个日产旗下，东风日产旗下的了。然后刚才赫尔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好看的那辆英菲尼迪，然后我们都知道那是日产旗下的高端品牌，它有一个其实在国外更好听的名字，叫无限 Infinity。 哎，无限，这个它呢是从06年开始陆续的引入到中国市场，包括我们熟悉的 G 系列，FX 就那个 SUV 系列， 嗯， 像 EX 系列，还有 M 系列，就是那个轿车，高端的那个轿车。然后但现在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到现在的话，截止到2017年，英菲尼迪在华已经销售超过了4.8万台。这个其中啊，中国的车型，国产车型已经销量占比超过了60%。 嗯， 这个数字还是其实挺傲人的，我觉得还可以了。 嗯， 对， 可以说跟他们日产在咱们中国市场的耕耘应该算是一波多折。 我是这样认为，日产的车其实是挺可以的， 它的技术也好，它的一个整体打造，而且它的一个销售营销方面的变化，我觉得是属于那种稍微都有点 接地气式， 敏感，特别敏感，这个从某些例子上就能够察觉得到。他日产因为特别爱和这个体育事件相结合，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世界杯，他就在那个整个一个月期间，我记得他推出了大概是不小于4款跟世界杯有名字相关的车型， 嗯， 什么 逍客呀、奇骏啊， 欧文版 都有啊。对，那不是，那个是名爵那边干的，这个日产不搭那个，就它跟整个这个 什么世界杯 版，哎，对，世界杯什么什么激情版啊，还有这个版，就它一点点小事，我们这么可能都忽略掉的，它马上就能抓住，然后搞出一个系列版。嗯，你会去日产的4S店，你会经常看到那个刀旗上写着这个版正在搞什么促销，那个版正在搞什么促销。 对， 所以也就有了现在在整个北京地区啊，其他数据我不知道，北京地区奇骏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嗯， 说明它在中国整个的布局啊、营销策略啊，是这个准定位是很准确的。 首先日产这些很多的车型啊，除出去那些什么运动型品牌，什么 GTR 啊， 嗯， 包括什么英菲尼迪啊， 嗯， 整个的日产大的套系的所有车型还针对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民用。 是的， 坐着舒服。 对，哎， 大沙发嘛， 开着不累。 嗯， 起火， 对， 油也不很费啊，就完了。 嗯， 其实你想想啊，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用车，其实无非也就这几点了。 对，而且这里边再说一个日产的比较马上要来新车的消息，就是那个天籁马上要换代了。 嗯， 而且这回换了有一个 2.0T 的发动机，所以大家还是喜欢日产的，尤其是轿车天籁的朋友啊，多多关注一下。 嗯， 我就关注天籁未来的沙发弄还能再软点， 没，啊，再软点 陷进去 是 吗？ 就是你知道那种有那种座椅吗？ 我明白，就像一种那种叫什么 记忆海绵， 哎，对，就泥，就是， 包裹式的那种， 就你陷进去之后，就是它像流沙一样把你裹住， 啊，我的天哪！ 然后有几个按钮，你就可以按那个什么， 嗯， 那沙发款，然后桶座碗， 嗯， 就是它那个东西呢还能给你支撑，还能再硬进来， 最后来一个砧板版 啊，怎么叫砧板 版，就上大钉子朝上尖朝上那 个，这个 你们这些消费者呀好难伺候啊口味重的呀，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嗯， 这个日产品牌确实进入中国也是很有历史的，但是也是一波三折。 嗯， 现在在东风的下边，那个东风日产这家合资公司目前还是卖得很好的。嗯，好，说完了咱们的日产，再来说说咱们的合资品牌广汽本田。 对， 就是， 本田和讴歌， 本田品牌，哎， 对， 啊，对， 时间， 我说，我对不起，我说的有点绝对了。就是广汽本田，还有东风本田， 对，其实就是本田这个品牌。 嗯， 本田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它不是坐车，它是坐摩托车为主。 这个，这不有句话吗？就是这么说，说在本田这个品牌啊，在汽车领域，它就是个汽 车 的品牌，它就是这样个，它就是个品牌。 嗯， 但是，一旦你要把它放在摩托车的领域，我的天哪，那它的地位 不得了了， 就上 一个标杆。 哎，确实，这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有个武阳本田。 嗯。 什么好像有个新大洲本田吧，我记得还有一个， 嗯， 就这个摩托车一说你这个是本田的，我这个大家都会投以这种很 横的 啊，喜欢羡慕这种眼神。 这个呢，历史还要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啊，广汽本田和嘉陵汽车厂，还有上海的这个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还有广州的摩托有限公司，来通过这个合作的方式来生产摩托车。 嗯， 然后92年的时候呢，本田以广汽合资成立了这个武阳本田摩托车。 嗯， 还真就是最早就是从摩托车开始的。 对， 哎， 嗯嗯 嗯。那说到汽车领域呢，就得说到9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广汽阳城汽车厂曾经进口过一批这个本田雅阁和思域的散件来进行组装，那就是所谓就是国内组装版的车型嘛。 嗯， 这应该是本田在国内进来的第一批 的， 哎，对，车型。 嗯， 然后到94年的时候，这就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的合作了，本田和东风汽车合作。组建了东风本田零部件有限公司。 对，其实它还是不是以整车的形式进来的。 哎，所以大家看得很明白，东风本田主要来给本田供零部件。1997年的时候呢，本田和东风计划来共同联合来收购广州的标志。 嗯， 然后当时反正也是很多事儿吧。 嗯，是。 就不提那段历史了。然后到98年7月的时候，广汽本田有限公司。 还有一个东风本田也是在97年成立的， 东风本田发动机 公司，发动机公司，嗯 嗯， 所以两家合资公司当时用了2亿美元来去广州收购了当时标致的一个土地啊、厂房啊、设备，然后其中呢，本田承担了1亿美元，然后广汽和东风共同承担了1亿美元。 嗯， 其实当初如果要是大家好设想的话，东风想做零部件来供广汽本田来组装， 是， 但后期这两家起来发现，哎，造车很赚钱呐，于是造零部件来开始造车，组装的嘛，合理，正常人家组机厂，对吧？ 对对对， 开始造车，但是迄今为止，东风就整个在华的本田的业务，发动机多半还是由东风本田来进行组装， 对，底子在那儿放 生产的所以说这个渊源和历史呢，简单的跟大家说到这儿， 是， 再往后呢，可能九九年的时候， 就是雅阁 广汽本田的 开始了 首款，哎，雅阁，然后东风本田呢，2004年的时候引入了 CRV， 就这两个大热的车型， 也奠定了这两家品牌各自的一个双的这个着力点和出发点。 嗯，是的，是的。 当年 CRV 多火，当年雅阁卖多火， 加价吗 ？CRV， 然后都源于当初他俩共同出的那一亿美金。你说谁出的多，谁出的少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不管你是造的，不管你有 SUV 啊，还是我有 SUV 好，只要我觉得只要品牌产品够有实力，价格呢又是很合理的话，那我觉得买哪个都可以。 对， 好吧，老百姓都是这么想。 好，今天节目呢，主要跟大家聊聊一些汽车品牌入华的一些历史，看看他们最早进到中国的时候都是什么时间，然后又发生过哪些的故事。说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品牌。 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完了本田，再提一嘴吧，这个本田的高端品牌讴歌啊，这不得不提的，曾经称为阿库拉， 它是真的是我觉得不用多提了啊， 零六 让人很失望的 对 车， 对，06年登陆中国到现在， 北美卖的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很大， 在中国水土不服啊， 定位的 问题，咱就不多说了。后来者就后发制人，你多多努力吧。 再来往下看就是马自达。进入到中国市场， 说历史吧。1990年10月的时候，海南汽车制造厂以马自达这个929旅行车为原型，试产了出来一期 HMC6470 这样一台车。然后1992年2月的时候，中日合资成立了海南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这个时候算是第一次就马自达以正规的途径来到咱们的国内。然后后续呢？有到1998年的时候吧，一月的时候，一汽兼并了海南汽车制造厂，成立了一汽海南马自达有限公司。然后由此获得轿车的生产的资质。然后后来也就是等于衍生出了一汽马自达轿车。后续包括后来的阿特兹和一些相关的车型。然后到2005年3月的时候呢，马自达和这个长安福特，当时那个渊源是马自达跟福特是在一起的，然后成立了长安福特马自达有限公司。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呢，国产的马自达在这个长安，就马自达三，对，在长安的福特重庆下线， 重庆工厂下线， 对。然后到后来呢，又怎么叫现在就是长安马自达嘛？因为当时福特跟马自达分开， 对的，分开了，分家了。 对，但是 就不叫长安福特马自达， 跟长安跟马自达的合作渊源还在继续，于是推出了最现代的 CX5，可能未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车型。 是的，是的，马自达，我觉得有些车大家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 对， 最经典的就是不叫阿特兹啊，那时候 马自达六， 马六，是吧？老马六，哎， 造了10年。 那车那真是两代同堂，那时候销售的一塌糊涂啊。 三代， 对，十几万，我记得最低 12万9800，马自达六开回价 差不多10多万，那相当厉害了。 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盘点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进到咱们国内的一些历史， 日系品牌， 也没说完，还有好多。而明天呢，我们可能要说到这个德国篇，因为很多的都是德国粉丝嘛，是吧，老车？